现在时刻晚上十点。 赞美主义，不当所从，一切的功，一切大众，自而多是为民先锋，夙夜为先祖一世宗，世纪世永，必兴必终，必兴。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节目，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我们香港大学有一个基督徒团契，然后我们团契有一个音乐布道队，英语就是 Gospel Music Group， 就是我们去用我们基督教的音乐去传福音啊，去中学去帮他们举办一些布道会啊，可能去戒度的地方，就是那种吸毒的人传福音，或者就是在街上跟街上的人传福音，用音乐去传福音。然后对我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这个侍奉跟在教会里面去弹吉他感觉好不一样，因为教会那种敬拜队或者那种弹吉他是你什么人都可以来的，只要你愿意侍奉，你只要你愿意一起唱歌去敬拜，那你就可以来。所以大家的那个 passion 的 level 好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我是很有 passion 的，我想做好多音乐的这种尝试，我希望我的队友都是技术很高，我希望我们可以弹很好的音乐，但是可能另外一个人他就是觉得哦，技术不用那么好了，就是有那个心去为耶稣唱歌就好了，所以他唱得很差也无所谓了，所以大家那个 passion 很不一样。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家嘛，一个家里面大家弟兄姐妹去一起服侍，他程度没有我那么好，我去帮他，我有我不好的地方，他去帮我，那个是很美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对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我音乐也是一个艺术了，作为一个 artist， 作为一个 musician， 我很不满足，因为玩音乐的你当然喜欢跟玩音乐好的人一起去合作呢。所以在大学这个布道队里面是我另外一个体会，因为跟我一起弹琴啊唱歌的人都是音乐非常厉害的，有些人比我还要厉害。我们不同的中学去传福音，有好多那种学弟学妹会问我们可能上学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啊，我们怎么上学啊，我们的科目是怎么样啊，除了传福音，我们可以跟他们说说我们的生活的经历，所以可以说是我生命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今年我毕业了，然后9月5号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大学敬拜队服侍，所以怎么说就是 有点遗憾，但是我知道人生就是必须要往前看啊。我们信仰，我们基督教，我知道神跟我说的就是你要不断的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就是你的安全区。你觉得这里很舒服，你就很想在这里待下去嘛。但是我的信仰告诉我，就是你应该是去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去外面，就是去别的圈子里面去传福音，把别的圈子也变成你的 comfort zone 这样。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经历吧。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诺恩特别为台湾地区的听众朋友所诠释的一首中文福音歌曲《耶稣的名》。希望这首歌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平安，然后让你更认识耶稣，亲近耶稣，而发现耶稣就在我们的中间。 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嗯，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哎，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哎，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节目，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如果说你的人生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还会再想走这一条路吗？ 我也常常在想，其实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读中医，我另外一个兴趣或者我的 passion 就是音乐嘛，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不读中医，我就是读音乐了。我也常常在想，我是不是应该一开始就是读音乐，不要读中医，因为现在我人生花很多时间，除了读书的中医以外，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所有的时间都是放在音乐。有时候我也会幻想，就是如果我是读音乐的话，那我会怎么样？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会比现在更开心吧，但是我也没有后悔的，因为我觉得神让我进了中医这个科或者这个行业是很特别的，因为中医对香港人来讲是很新鲜的一个行业，就是一个年轻人去念中医，中医都是那种老人家嘛，都是那个老伯伯在看病嘛，在大麦啊什么的嘛，然后一个年轻人去读中医，可能对我在教会里面去培训或者牧养那种年轻人，那种中学生，我就能吸引他们去听我说的话了。就算他们对中医没有兴趣，但是他也，哎呀，大麦是怎么样的啊，针灸是怎么样的，我就有一个 aspect 去可以吸引他们去跟我 建立关系，透过建立关系我就可以栽培他们了。这样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一首有故事的福音歌曲，依然由诺恩所翻唱以前的福音歌曲。然后这首歌呢，他也邀请了一位教会内的姐妹们，一起来做一个男女的抒情对唱。我们就请全球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一生不会舍弃你》。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嗯，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节目，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那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接触福音诗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我想先谈谈这个福音诗歌这个名词。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的，但是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朋友，她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牧师。她现在就因为你知道外国好多牧师都是敬拜者嘛。我不知道在台湾怎么样，在香港呢，如果你是领敬拜的人，跟牧师是没有关系，就是你是牧师，你是讲道的人，你是敬拜者，你就是敬拜者。但是在外国是你是牧师，但是你主要就是领敬拜的牧师，有这种牧师。在台湾应该也有吧，我香港就没有了。然后他就是这样一个牧师，就是主要就是领敬拜搞音乐的女牧师，是很年轻的。然后他最近就开始办这个香港的音乐的施工，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说广东话的人，所以他就开始灌录一些广东话的诗歌的福音的 CD， 这样我就认识他。然后他说他正在准备一个访谈，然后那个访谈也是主要就是谈福音诗歌，他用了福音诗歌这个名词。然后这个牧师就跟我分享，他觉得他的歌不是福音诗歌，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不是啊？你说所有的歌都是说耶稣的吗？都是拿来敬拜的吗？那不就是福音诗歌了？这样，然后然后呢，他觉得如果你是说福音诗歌的话，那就是说，那个歌就是关于福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说福音的时候，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儿子带到世间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只要相信神，我们的罪就得赦免，这个就是福音嘛。但是很多基督教的音的诗歌可能不是真正的直接的在说这个福音。比如说刚才播那个让我高飞，他没有说耶稣怎么钉十字架，他没有说他的宝血怎么洗净我们的罪，他是说梦想嘛。所以我想分享的就是原来有一些人是这样看福音诗歌这个名词。所以我没有说我不同意他们或者同意他们的，就是我是很中立的。我就觉得我知道可能你说福音诗歌你就说 in general 基督教的音乐这样对吧，但是我觉得他有这个想法也是挺有趣的。因为就是什么是福音诗歌，什么是基督教音乐，什么是hymns， 比如说在英语什么是 hymns， 什么是 Christian music， 有分别有什么差别吗？所以我作为一个敬拜者，好像可能听众会觉得为什么要想这些呢，这很无聊啊。就是你知道你就算是说清楚了什么是福音诗歌，对我弹诗歌或者唱诗歌是没有影响的对吧。但是我只觉得作为一个敬拜者，除了这个感性，你要怎么去唱歌，你要怎么去感动别人或者怎么去感动自己，这个理性上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唱这个诗歌。就是你是要传福音吗？你唱这个歌你是要安慰自己吗？你是要安慰别人吗？还是你唱这个诗歌是荣耀谁呢？你是要荣耀自己吗？你是要荣耀神吗？所以尤其是作为一个音乐人，因为你在台上唱歌，很多人看着你。比如说我弹吉他，我在台上弹 solo 好帅吗？好厉害吗？然后很容易就会有一些地方你会我在做什么呢？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歌里面安排这个 solo 呢？对会众他们敬拜有益处吗？就是我是在帮助他们去敬拜，帮助他们去看到神，还是我在荣耀自己呢？所以 我就是这样常常很理性的在分析我在啊我在干嘛呢，我在我的 purpose 是什么呢，我做这些有什么用处呢，这样。 所以你也认为你的音乐不会用福音诗歌这样来称呼它吗？ 怎么说我个人是觉得无所谓的。没有， 我想再说，因为我是对这个福音流行歌，就是基督教的流行诗歌、uh-huh. 是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那个文章啊，我去搜在 Google 里面 search 过很多不同外国的那种基督教的乐团啊，然后有时候我听到一些歌，那个乐团不是基督教的，他没有说自己是基督教乐团的、嗯、外国的乐团，然后我听到那个歌我就感觉到诶，为什么那个歌词好像就是说基督呢，好像就是说、嗯、或者不是直接在说基督，或者是说为什么他的歌好像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很正确，都是那种基督徒的那种 正面的价值观、嗯、然后我就去 search 他们的那个 history、嗯、去 search 诶，他们是不是基督教音乐的，然后我发现还有好多乐团其实所有的成员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出来的歌都是很有那种很正面的，很鼓励别人的，很安慰别人的，然后有一些乐团是那种基督教的书店或者基督教的那种团体就会把他们归类成为基督教的乐团，然后有一些乐团别人怎么说，就是比如说我是那个乐团，别人把我的乐团归类成为了基督教乐团以后，他们竟然不是很开心，而是他们觉得你不要 label 我们是 Christian music， 不要把我们标签成为 Christian music， 因为他们就是想大众都能，你不是基督徒，你看到哎这个乐团是基督教的乐团，可能你就选择不去听他们嘛，所以他们就说你不要 label 我成为这个基督教的乐团，我想就是以没有信仰的乐团的身份去在这个音乐的 market 里面去把这种正面的价值观或者思想带进这个 music industry 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你要说它很差，你也可以说它哎，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你基督徒的身份不好，你不想承认你自己是基督徒啊，如果你想得很好也是诶，他这个想法也是挺美好的，所以我就想你不是说这个节目怎么称呼我的作品，而是说我这个 in general 我希望 YouTube 怎么 label 我的音乐的话，我也不想当我说我的音乐是基督教音乐的时候会让非基督徒不喜欢听我的歌，但是我也很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去做这些音乐。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 YouTube 在外国有好多那种在 YouTube 唱那种 covers 的人嘛，现在他们越来越流行，又去搞 concert 啊，有演唱会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耶稣或者神或者上帝是一个有创意的神，什么文化也可以有神的一个神，为什么我就不能把我的信仰或者我的神带进这个 YouTube 这个拍 MV 的这个文化里面呢？我就很期待，就是会不会有一天，可能香港，可能台湾，可能中国，或者全世界，有一群就是这种在 YouTube 上面拍 MV 唱基督教音乐的人可以兴起，然后我们一起不同的人各自在自己的家，可能你从德国来，你从英国，你是台湾人，我是香港人，但是我们都是一起在 YouTube 上面敬拜，就是我们敬拜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一起敬拜啊。可能有一天当我们上遇的时候，我们可以 crossover， 我跟德国的弟兄姐妹 crossover， 我跟台湾的弟兄姐妹 crossover， 这样一起有合作的机会啊，让世界也看到我们基督徒或者信耶稣的人不是 boring 的一群人。可能台湾比香港好吧，因为我知道台湾什么乐器啊、乐团啊，什么有好多那种很好的什么黑人啊，他们结婚啊，然后基督徒啊，他们做很好的见证啊，在台湾。可能那个风气比较好，但是在香港基督教或者基督徒还是让人感觉哎，这群人很 boring 的，他们守规矩的，他们常常站在那个道德高地去 p 批评人啊，但是自己也做得不好啊，所以也希望台湾的弟兄姐妹，可能你是天主教的，可能你是基督徒的，也为香港的属灵气氛去祷告。就是最近也很多香港的政治的那种高官官员，他做了很坏的事情，什么贪污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是基督徒，还要在那个立法局，我们有一个在跟记者跟那个 press 就说，他们说用圣经。我觉得我没有错啊，我行公义好怜悯，行神的信义啊。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啊，他是基督徒，他贪污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他每天去天主教去弥撒去 mass， 然后但是他为什么做这些很坏的事情，然后就让这个见证很差的这样。 好，我们来为他们祈祷。所以听你这样分享，其实我自己在台湾呐、啊，我自己听啊，譬如《赞美之泉》这样的系列的作品，我自己听多，我都觉得好像他们，旋律都差不多了，而且会很腻。最主要就是我就会太过度使用电子合成的效果，然后男声就是男生的声音跟女生声音这样听起来就不会那么真实，而且他的歌词跟他的那个唱出来感觉，就是我是感觉好像是为了唱而唱。那歌词的意境好像也普普通通，所以我在想说，普通感就是说他好像真的是为了宣传宗教一样，那我觉得就有点会很样板歌曲。反观你自己在重新，你也是翻唱以前旧的作品嘛，对不对？就是刚你也讲，就是你也希望给主内的朋友听，但是你也更希望推广给还不认识主的朋友听，希望他们不要排斥。那么在这一块你怎么去调整你在录音这个作品方面？ 我最近有一个经历或者一个感动，就是有一个新的想法。怎么说？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音乐的、 是。 不管你是听音乐的人或者是唱音乐的人，如果说的熟灵一点，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敬拜，就是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敬拜。可能比如说我爸爸妈妈，他们需要是那种传统 organs， 然后啦啦啦啦这种很传统那种诗歌，那庄严的这种。因为像我刚才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敬拜，自己的音乐，这个就不是我的音乐了。比如说，可能不同的人喜欢不同风格的音乐，我跟你一样，我是觉得赞美之泉听多了会很腻的。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他们都很喜欢赞美之泉。比如说，三十多岁那种中年的女性，我这样说好像很差，但是我就 stereotype 他们，就是那种阿姨的那种阿姨，没有，对不起，如果 你觉得 没有，就是那种。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我，哎，怎么说下去呢？说是这样，我说一句，我的人的性格是，我说话很白的，没有，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这种音乐有他们的听众，他们有他们有需要这种诗歌的人，所以我觉得赞美之泉的诗歌也是很重要的。我领唱也是会领很多赞美之泉的，因为就算我是很不喜欢，但是我知道我的会众是需要这种音乐的。然后我不是说我不喜欢赞美之泉，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主乐团的人，我是喜欢那种很 rock 的歌嘛，是喜欢那种哇好多 solo 那种，就是虽然我弹不了那种很厉害的很 rock 的那种，但是我还是我整个 iPod 我的 iTunes 里面所有的歌，如果你要归类，全部都是 rock 的，全部都是很吵的。所以你说我怕不怕有别人去觉得我的歌很腻？我觉得肯定会有的。如果你是那种喜欢传统诗歌，喜欢那种organs 的那种人，你会听我的歌，你就觉得为什么每一首都是很 rock 很吵的，很 noisy 的，会觉得这样的。我也想过要不要加一些新的元素进去我的音乐里面，就是我要不要也录一些适合某一种口味的人的诗歌。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其实不需要啊，因为有其他人在做那种音乐给那种人，我就做我的音乐。可能最后出来是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我的音乐，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感动，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乐之外呢，就是只有你才可以用你自己这种方法去敬拜神。 可能你觉得自己弹吉他很差，你觉得自己弹琴那个技术很低，但是只有你才能用你这个风格，只有你才能用你这种方法去敬拜神。所以我后来我创作我的音乐的时候，我就不管听众怎么想了。我知道有一些歌听众可能不喜欢我这个表达手法的，就是如果是音乐的 term 就是红不起来，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歌手没有人会买我这个 CD， 就是如果这个方法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去表达我对我的神的感受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不喜欢那你不要听好了，我这个是所以就是这样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萱姐姐。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播放一首有故事的福音歌曲，由诺恩呢重新诠释以前的一首福音歌，叫做《容我宁静》，请大家慢慢的来欣赏。 神气之中，我寻求神话语，每分一刻感激主多爱重，日光之中人流离在多变世俗里，啊圣灵求你引导我祷，容我宁静听候在你的跟前，一心一意愿寻求你的旨意，从你怀内看万事变得空虚光辉不再，愿我此刻知你是神，愿我得向安息在你手里。神话语，每分一刻感激主多爱创，日光之中人流离在多变世俗里，阿圣父求你洁净我心，听候在你的跟前，一心一意愿寻求你的旨意，从你怀内看万事变得空虚光辉不再，愿我此刻知你是神，愿我得享安息在你手里。 聆听后在你的跟前，一心一意愿寻求你的旨意，从你怀内看万事变得空虚，光辉不再，愿我此刻知你是谁，愿我得享安息在你手里，愿我此刻知你是谁，愿我得享安息在你手里。 容我临近是我开始做这个 MV 这个事情的第一个作品呢，因为我从小学就学小号，然后我妈妈是很怕我放弃的，因为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是逼我学钢琴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很小，我就不喜欢，我就每天都跟我妈说我不要学我不要学我不要学，然后她一直都逼我一定要学，然后后来我开始学小号，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你让我学钢琴也是要让我学音乐，那现在我吹小号，我很喜欢吹小号，那可不可以就不弹钢琴了这样，然后我妈妈就让我不弹钢琴了，现在我就很后悔，如果我那个时候一直弹钢琴到现在我就很厉害了，现在我完全不懂 okay, 完全不懂弹钢琴了，所以我妈妈就很怕，一直都劝我，可能他就说哎，小号是你自己选的，你不要放弃啊这样、哎、这个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年在这个小号上面，你不要跟我说你现在放弃啊这样，每天常常这样跟我说，然后但是现实就是到了大学我进宿舍啊什么的，那个环境真的不方便我去练小号啊，或者在大学以后我除了我大学一年级去了我大学的那个交响乐团以外，我都真的没有时间去参加什么乐团啊什么的，是没有根本没有机会让我去吹小号，然后到那个时候我也觉得爸爸妈妈摆了很多时间去让我去学小号，也付了很多钱去让我学小号，或者说神让我去有这个才能，我不能就把这个才能埋在地下面嘛，然后我就想有什么一个方法可以好像说是总结一下我这个小号的生命，就可能对对，现在说好像很奇怪，但是就是我在想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会放弃小号，说不定的，因为人的一生的时间就那么多，就每天就24个小时，你不能什么都弹了、啊、我现在弹吉他弹 bass 啊去做中医已经花了我很多时间，我还要拿时间出来弹钢琴练钢琴还要吹小号，那人根本办不到嘛，你肯定要放弃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想我现在还不能决定我小号会不会是我会放弃的这个乐器，但是我想至少在我放弃之前我好像有一个东西去纪念我这个这什么东西，所以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会开始拍这个 MV， 就是我觉得我刚才说我回想我中学的生命，好像神在不同的地方也在预备我成为现在的我，我就觉得有什么一个方法可以去把我音乐方面所有有关的东西都总结或者都加在一起，那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 MV 的事情，就是其实真的因为我主乐团，所以我会有一些 rock 一点的那种 MV rock 一点的作品，在这个容我临近这个作品里面，我就把我学过的吉他bass啊唱歌啊小号啊我学之前学摄影啊，所以我就拍 MV 啊，好像就把神给我这方面的恩赐都做一个总结，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加在一起，还有正义大联盟就是说什么的都在一起了。对，其实录的时候我是很汗颜的，就是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把小号放下了一两年的，因为我进大学以后都有一两年没有吹小号，然后我要重新 pick up， 要重新练习，把这个才能练回来。 如果 你有，如果听众朋友有 吹过小号或者管乐，就知道那个你嘴巴的那个 muscle， 你不练习它，你真的控制不了的。所以我那个时候要预备了挺长一段时间把那个技术练回来，然后录的时候，如果你自己练习自己吹，你有一点点小瑕疵，你会就哎无所谓吧，听不到就算了。但是录音你录完以后播，你一听就觉得哎呀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然后要重新录重新录重新录，然后就后来这个最后这个 version， 其实听众听现在你们听可能也听到很多瑕疵，但是我就觉得嗯，这个就是 the best of Patrick Hong 了，就我那个时候那个阶段我能做到最好的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也觉得很满意的。就是音乐角度来讲我是很不满意的，比如说编曲，我觉得喂，为什么编曲变得那么长，五分钟听得很腻了，听到最后已经觉得哎，快点唱完吧这样。然后小号有很多换气换的不好的地方啊，那个 two in two 的不好的地方啊什么的，但是作为如果像刚才说是我一个总结的话，我就很满意了，因为那个就是我那个阶段我能够做到最好的那个表现的，所以就是把这个荣耀就归给天父，就是哎，天父这些东西就是你赐给我的，我就把他们总结在一起献回去给你了这样。其实我编这个也没有想太多，其实我来过台湾好多次了，然后我每次来台湾都会去那种 live house 啊，什么酒吧听你们的地下乐团啊什么的歌手啊去唱歌，但是在香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无知还是什么了，就是我不知道香港好像没有这种，所以或者说就是那个文化不同吧，我们在香港就比台湾就是没有这种去酒吧唱歌这种文化就。没台湾那么浓厚吧。 对啊，所以就是我在听你的 solo 这个小号的部分的时候，我真的听不出来你是一个已经生疏一段时间的人，包括你事后做的加强练习，就是我会觉得那个小喇叭是跟你的生命有结合在一起。对，那不管你中间拒绝他几次，或者说他不认识你几次，或者这可能也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或礼物，然后让我们这些，其实你知道吗，我认识你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台湾那人海茫茫，我完全不会知道香港有你这么一个人，包括这样作品，我是网络上去搜寻到，哎，刚好听到我应该说我是先听到让我高飞，然后我蛮感动，然后我后来第二首才去 research 你的作品，哎，刚好就听到这首歌，然后就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你？即使你是讲广东话的香港人，就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我们言语有不通，可是我觉得音乐是有共通性的，它可以引起我的共鸣的时候，我就想去认识你，因为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然后对，那当然也是上帝给我礼物啦，那我才会去借由这礼物来去认识你。所以我还是要肯定你，真的让我很感动。那我在所以就是。那我现在就不问一句，那你现在你对小喇叭你还要想再继续练习吗？还是先放在旁边？ 有啊，其实现在我在准备一个新的作品，就是也会有小喇叭的，但是那个风格就会跟永耳临近不一样，你们就期待吧。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谈谈您另外一个作品，就是《一生不会舍弃你》。 这个歌挺有趣的，因为你听它是广东话，但是其实本来是一个印尼的诗歌。为什么会有这个广东话的翻译呢？就是原来在香港里面有一群人呢，就是在做这个把外国或者英语啦、印尼啊、韩国啦、或者普通话啦的诗歌翻译成广东话的一个团体了，或者一个小组了，他们就叫自己的 Canton Hymn， 然后这首歌就是 Canton Hymn 里面的一般人去翻译成为广东话的。然后为什么我会特意想挑这首歌来分享呢？这个是让我音乐的侍奉的生命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一首歌，因为本来我就是自己一个在家里录音啊，在自己教会里面去敬拜嘛，我没有接触到香港其他的这种敬拜者。然后就是我开始用了他们这首歌去拍这个 MV 以后了，他们的那个负责人就开始跟我联系啊什么的，就把我介绍到一个新的世界里面，就是我开始去 认识香港里面的那个福音诗歌的那个什么机构啊，有多少个机构啊，那个团体是怎么样啊，那个有什么不同的那种福音诗歌，然后我认识到一群真的对这个福音诗歌或者基督教音乐很有负担很有 passion 的一群人，他们现在在筹备在香港里面的免费的有关敬拜的杂志啊，他们经常会搞一些敬拜的音乐会啊，他们不断的在翻译诗歌，然后寻求那个原创人的同意以后，他们出 CD 啊。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翻译诗歌或者广东话诗歌对我来讲是那么重要呢？或者对香港来讲是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是用广东话嘛，全世界里面没有多少个地方是用广东话嘛。如果你是母语是普通话的人，那你普通话的歌 market 很大的，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找一首普通话的或者国语的诗歌是很容易的，因为有赞美之川啊，有越需要乐团啊，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不同的普通话的诗歌。但是如果我在香港的教会，我要找一首广东话的诗歌是很难很难才能找到合我心意的。什么是合我心意的？就是可能我希望那个歌词是有某一些表达，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想领一首歌是这样会众带领会众一起去认罪的，我想找一首歌那个歌词是跟认罪有关的，但是我也希望那首歌不是很土的，是流行歌的，那就很难了，因为你可能找到很适合的歌词，但是那首歌是很难听的，或者就是不是你的风格的，或者就是你找到一首歌哇听起来好很好听，但是那个歌词不符合你这个聚会的内容，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广东话的福音诗歌那个 market 太小了，所以那个 market 小创作的人也很少，所以当他们去把外国好听的诗歌翻译成广东话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母语去敬拜，因为他们的 vision 他们的那个愿景就是上帝喜悦的敬拜是我们从心而发的敬拜嘛。你看我说普通话常常也会说错一两个发音什么的，对，其实对我来讲说普通话也是很累的，就是听普通话说普通话唱普通话也是挺累的，所以香港有普通话比我好的人，也有很多人普通话比我差，所以如果要大家的全心的投入去敬拜的话，如果我们所有的歌也可以用广东话来敬拜，其实是很美好的。所以为什么我想分享这首歌，所以就是这个好像是我敬拜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就是这样了。 我只是好奇说他们是不是也跟你一样都志同道合为了把粤语就是把广东话注入福音歌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推广而努力？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不是分享过这个 Canton Hymn 这个一群人在翻译这个广东话诗歌，我觉得我是很支持他们，也是很欣赏他们这个侍奉的这个性质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侍奉的路，就是我这个录音的路或者我这个侍奉的这个方向，其实也跟他们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你会，如果你听过香港的诗歌的话，你会发现我好多作品不一定就是那种翻译成广东话的那种诗歌，好多都是我把我一种很旧以前的诗歌重新用一个新的手法去表达，因为所以如果你说我这个 YouTube channel 或者这些 MV， 我最大的 main purpose， 这我这个主要最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第一就是这个我刚才说那个文化了，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 boring 了。第二就是我希望就是用这种新的手法去把以前的我们听起来很土的那种广东话诗歌重新有一个新的演绎。对，所以我找来的那些人，其实可能他们对这个广东话的诗歌的负担，我也不要求他们是你要跟我一起是对广东话诗歌很有负担才能跟我录音，我没有的。我就是找一些他们对音乐侍奉或者这个基督教音乐是有负担的，有这个 passion 的，然后好多时候都是我邀请他们自己选这个 歌，自己选歌。比如说最近有一首静待那天、 啊、 就是一个姐妹是有她的自己的分享嘛。你也会发现我每一个 video 后面都会尽量有一点小分享， 是 那个分享通常都是广东话了，对不起， 对，我知道， 但是 不能干嘛的。 但是为什么我每一首歌都是有分享？有些分享是很无聊的，所以有时候你问我啊，诺恩，你这个分享大概是说什么、啊？我也不想跟你说，因为就是很无聊。比如说我说拍 MV 那个角度啊，让我拍得很胖了，我很不开心，这样就是很无聊。有一些分享是很无聊的，有一些分享是跟为什么我选这首歌，这首歌熟龄层面上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就希望，哎，如果有不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看到听到这些 MV 啊，他有时间听我的分享，可能他会了解啊，基督徒是一群什么的人，或者就是我邀请来的嘉宾跟我唱歌的人，他们选的歌可能他们的经历可以，就是怎么说，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他的经历可能你会发现，哎，我也是这样啊，原来哦，基督教是这样啊，这样。 哎，我觉得你真的太严肃了。其实我还蛮期待你那些没有营养的，然后一直对我们挥手那一个，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那其实我觉得你刚讲一个很重要，就是生命会影响生命。那因为每个生命都是不同的个体，那对我来讲，我的确也不了解你的生命，但是我愿意听你这样的分享以后，然后去找到一些我们可以共鸣的地方，然后有些感动。当然我觉得背后应该是有上帝在背后在 push 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最后一题呢、就是题目很大哦， 你先说吧。我可以选择不回答、 啊、不，你一定要，这是指定回答的，就是、 好吧好吧， 就是对，我想要请你分享一段你的给全世界的在网路旁收听的兄弟姐妹们一个祈祷词。 你说等一下的机会就是现在这个机会吗？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你的父母亲投注在你身上的心力也是非常庞大，那我也可以知道他们是非常爱你的。 是的。 那讲几句，就是哎，看你是要对你的父亲还是母亲讲一些话。 嗯，其实我跟我父母亲现在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你也说的对，他们真的非常爱我，也怎么说，我也很荣幸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很开明的人。比如说我刚才说我爸爸都是很尊重我的意见，我喜欢做什么他不会反对什么的，所以我也很爱我的爸爸妈妈。 那我们最后就是请你来做一个最后的听你的一个祈祷词好不好。 我先分享一句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也常常去跟不同国家的弟兄姐妹去有交流啊什么的嘛，然后每次到祷告这个部分，我就发现我用不是我的母语，比如说用英语或者用普通话祷告、 okay. 都是感觉怪怪的，所以等一下如果祷告说起来怪怪的，你们就原谅我。我先用普通话简单的祷告，然后我再用广东话。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电台，有这个访谈的机会。神啊，求你就让我懂得谦卑，求你呢就让我知道我做的都是荣耀你的。神啊，也求你感动电台旁边收听的听众，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全能，让他们感受到你是一个活泼的神，你是一个有创意的神。求你祝福台湾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让他们继续在音乐上面有很好的施工。求你也祝福香港，求你保守香港的政治，保守在政府里面办事的基督徒，让他们可以坚持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求你去祝福香港的基督教音乐的施工，我知道有很多人兴起要为你做事情，神的就求你加力量给他们，如果这个是合你心意的话，你就改变这个世界，让我们基督徒可以兴起。神的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个交流，可能我们言语不通，可能我们的文化不同，神的求你就让我们都可以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我们可以有互相认识。多谢你给我有这么多的才能，多谢你给我可以有发挥我的恩赐，我的5000两银子的机会。神啊，求你就都祝福 这个中正大学的电台，让他们可以透过大气电波，让他们透过电台呢可以祝福他的同学，祝福他的可能收听的听众，愿神呢都保守带领我们台湾弟兄姊妹、香港弟兄姊妹，希望荣耀颂赞呢都是归给我们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 那我们就先跟全球的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好，拜拜。 Know me, and I can't go back.